这望一堆灰，灰上登只龟，龟上登个鬼，鬼无事挑担水，湿了龟的尾，龟要鬼赔龟的尾，鬼要龟赔鬼的水。